据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南朝鲜的基督教教会协议会26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军部当局强行部署萨德。在这之前，该团体24号同美国基督教团体在美国联合举行记者会，把紧急书信写给美国总统和总统权力代行，表示主张停止在南朝鲜部署萨德，停止在朝鲜半岛加剧紧张形势。另外，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进步联代26号发表声明，要求美国和当局立即撤回欺骗人民、突袭般的运进的战争怪物萨德。